舍。论工龄啊，别看你个小会计，得管他叫大哥。哎，您这是怎么说话呢？有人说了，咱队里买了菊花青，得把这个瘸驴送汤锅。嘿，为这事儿我捶过队长的棒骨多。这可不是我老头子脾气倔，爱放肝火。我的意思啊，咱们要发展农业机械化，可也别忘了艰苦奋斗，勤俭建国。咱队里有了拖拉机，也有了大卡车，这个老瘸腿担有那个老瘸腿的活。眼下要往北山上送粪，哎，还非他不可。说着话，老叫驴紧蹬了几步，爬过了一道坡。吁，常大爷急忙把车刹住。哦，原来是大道上窝住了一辆大卡车。见司机手提着千斤顶，围着汽车直转磨。二海他跳下车来就把话说：“同志，怎么搞的？哎呀，这条道路我没有走过，谁想到啊，在翻江道上就窝住了车。地软使不上千斤顶。”老大爷，您能不能借着我骡子拖一拖？常大爷见车上装着很多的货，哎呀，这要是累坏了，那菊花青的骡子可了不得。同志，这件事实在是对不过。我这个骡子它有病，可使不得。二海在旁边听着，心里头直起火，心里说：“这老头做事儿可真吝啬。”常大爷，咱骡子不是刚从集上买啊？刚从集上叫医生看过。上头惯的要嘱咐不让他干重活。常大爷，咱骡子没病啊？没病没灾的，我早就让他下地把活做。要不同志你看，我哪能让瘸驴驾辕，让骡子跟着。司机说：“好，老大爷，天色不早，太阳快落了，您赶紧的赶路，别耽搁。”常大爷听不用他的骡子拖车，心里头非常乐。对不起对不起啊，他扭身就跳上车，心里说：“好容易才把这关躲过。”二海他在旁边气得把嘴撅着。常大爷，您今天的做法实在是吝啬，见困难不帮忙，太不讲风格。常大爷说：“二海，我怎么不讲风格了？又怎么吝啬了？哎，使坏了菊花青的骡子，由谁来负责？我没见过开汽车，有泥坑不会多。那前边就过罗锅桥了，他还不得往回折？”二海说：“不给人家解决困难，就拉倒吧。